皮饿了吧？我给你搞点小菜吃吃啊，小菜吃吃。老爸，你做饭吧，小菜小菜。哎， 真恶心。 还有那一天，我睡觉前他就在那儿吃那块蛋糕，我一觉醒来了，您猜他怎么着？ 怎么着？ 还没吃完呢，哎、要吃笑 了。这个细嚼慢咽对身体有好处，便于肠胃消化吸收嘛，你说是不是啊？ 这也、哦、 我跟您这么说吧，我们俩的爱情生活啊，就像那大食堂的早饭。 怎么讲？ 老三样、哦、您说跟这样男人过日子有什么劲呢？ 哎呦呦，你好，晚上睡觉打呼噜，声音响得来像猛虎下山呀、啊、吵得四邻都不得安宁啊。每天早上都有邻居来问我，阿兰呐、啊、你的呼噜打得也真有点水平啊。我只好说马马虎虎，马马虎虎。你说我替他背黑锅真是有苦说不出啊。 你废话，一天到晚就知道看书，从来也不给我说个笑话逗逗乐，下下馆子跳个舞，我生活多没劲呢、啊、我心里有气儿没地儿出，我能不打呼噜吗？ 哎呀，这个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啊。 你们夫妻两个要互相适应的。 是呀。 对了，还有一天我跟他一块儿去看阿兰朵朵演的那个黑有金香， 那念玉叫黑玉金香。 你怎么老跟我作对呀、啊、领会精神。 好的好的。 散了场，后边有一臭小子差点就给我撞了一个狗吃屎、哦、这时候阿兰还不像人德龙似的挺身而出为我打抱不平，他可好，您猜他怎么着？ 怎么着？ 哎，他跟人说，哎，小意思啊，小意思，哎，小意思。 那你说要我怎么样呢？ 是啊， 怎么样？你那手掌着干什么的？你那手掌着干嘛的？你不会打他呀？ 君子动口不动手。 你看他那无赖。 好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我全明白了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你先到里屋歇一下， 妈， 我来开导开导他，怎么样？ 嗯， 好。哎，你看，你把这本书拿上，这本书啊，恰好说的是你们的事情，你看一看。 怎样使夫妻感情更加协调？ 那叫协调。 领会精神，领会精神。 老师傅啊，你来给我评评理好吧？啊，你说我这个丈夫当的是难不难呀、啊？ 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呀、啊。不过呀、啊，我看你们俩之间呀、啊，也没有什么你死我活的解决不了的矛盾。 是的呀，是的呀。 你告诉我吧、啊，你到底想不想离婚？ 我不想离婚，我是很爱他的呀。 不想离婚？ 是的。 那好，我给你出一个主意。 什么？ 咱们俩演一场戏。 演什么戏啊？ 打架。 打架？我们两个为什么要打架呀、啊、 给你老婆表现一下你的男子汉的英雄气魄。 哦，好好。那我不会打架，我从来也没有打过架。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，我来教你、啊、 好。 你学过武术没有？ 马马虎虎知道一点。 你会武术啊？修得太好了太好了，咱们来就武术来打啊，怎么样？ 好， 开始，来，开始。 你上啊上啊，你我上不去呀、啊、我 哎，你见没有见过拳击？ 拳击我知道、啊， 那好，就用拳击来打我。 用拳击打你？好，那就对不起了。 好、啊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来。 I'm sorry、啊、 你这是老太太捶背呢，你这是。 哎呀，我实在是下不了这个手啊。 好吧， 干什么？ 来，喝口酒壮壮胆。 我和老赵脸都有红的，脸都有红的。 那好，你还是离婚去吧，好吧？ 啊，不不不不不，我喝，

家长里短。